这一次是真实的分手，我不要再回头。 Hey girl， 怎么忍心放开手？ 这一次是真实的分手，我不愿再回头。 Hey girl， 怎么忍心松开手？ 眼泪流干了以后，你再也没有理由，只好把我的悲伤说成是对你的保留。其实你根本不懂我的想法，我的感受，怎么能轻轻松松胡乱比喻随便开口。 眼泪流干了以后，叹息也无力以后，苍白的眼眸，浪漫的色彩不会再有，就像金融风暴让所有的人不敢抬头，可地故意远走，曙光在前头。 这一次是真实的分手，我不要再回头。 Hey girl， 怎么忍心放开手？ 这一次是真实的分手，我不愿再回头。 Hey girl， 怎么忍心松开手？第一次握你温柔的双手，就发誓要跟你到天长地久。Don't say goodbye to me。 决定放开手， 这次我决定一个人走。 我还是不能够。Girl， 怎么忍心放开手？没有了充足理由，没有办法牵你的手，真的是我不好，没有给你好的感受。我不能逃避借口，不愿你离我远走，爱你是我的所有。 这一次是真实的分手，我还是不能够。 No， 我已决定不回头。这一次是真实的分手，我不要再回头。 Hey girl， 怎么忍心放开手？ 这一次是真实的分手，我不愿再回头。 Hey girl， 怎么忍心松开手？ Hey girl， 怎么忍心放开手？ 千山外，听风唱着天籁，岁月

当时间停住，日夜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，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 爱过的人啊，不想永远记着你的吻，不想要这故事太完整，我付出的一切多么诚恳，还是留下伤痕，不想永远被过去牵扯，不想要这现实太残忍，不想你最后爱上了谁，不想要这过程，爱过的人。